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四副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陶大侠一听到这，高兴。一块石头落了地了，哦，佟麟被人救走了，谢天谢地呀！我就把他说的这些话回去禀报年钦差，大伙这心不就放下了吗？看来我这趟没白来呀，真替佟麟高兴。但不知面罩轻纱救佟麟的那个主是谁，能在剑山虎嘴里头把佟麟给救走，无异于虎嘴里掏肉。哎，老侠子正高兴呢，就听这上官风啊还往下说呢。说到这儿，各位以为佟麟跑了吧，嘿嘿，奇迹出现了。就他那个主也不了解咱们剑山的消息埋伏，结果走到孤女峰，踩中了消息，把他们炫进了蝎子洞。这是我们山上的军兵亲眼目睹的。奇怪的是，当我们把翻板翻开，用灯光照着，用挠钩把尸体拽上来，只有一具尸体，经过辨认可能是佟麟的尸体。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是谁，怎么跑的，不得而知。再告诉大家，这尸体就在我的大寨之中，如果不信可以命人把它抬出来让大家观看。又是一阵骚动啊！英王富昌一听眼里头都带着笑，傅军师，嘿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报本王？王呀，我正想向您禀报呢， 您这不是召开什么三教英雄大会吗？我就来了。如此说，夫君是，快把那尸体抬到院中，本王过目。是啊，我没看过，我没看过。对，陶大侠一听这心啊，唰，又缩紧，高兴了半截。哎呀，心说海川呐，佟侠客，我真替你难过呀。原以为你被人救走了，结果落到这步田地。是佟林吗？他这心里就化开魂了，顺着额角上这个汗也滴得下来了。就见上官风叫上几个人来，趴到耳边上嘀咕了几句，手下人出去了。大家焦急的在这等着，能过来做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。有个军兵进来禀报，回复军师，按您的吩咐把尸体抬到院里头来了。好，退下。王爷，各位，大家不嫌扫兴的话，到院里头过过目吧。哗，全站起来，连英王也出来了。大家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一般保着英王来到天王殿的院中。陶德霞带着徒儿凌元，带着儿子陶秀挤进人群，也来到院里头。往院里一看，地下铺着一领席子，席子上摆着一具尸体。那个衣裳啊，几乎都碎了，勉强把身子给遮住。那个脸面也看不清楚了。哎，您得听明白，掉进蝎子洞，那牙里都是毒蝎子。原来英王啊，听了军师彦普的话，就在这前山后山挖了24个蝎子洞，号召全山的人们捡蝎子。他们这地方出这玩意儿，捡着一只蝎子给10个铜钱，捡的越多赏赐越厚，所以就形成习惯了，捡的这蝎子就往这洞里扔。年纪越累，这蝎子在互相繁殖越来越多，每一个洞底这蝎子足能有5-6尺厚，上的都是翻板，这人一下子踩翻了掉下去还有个好吗？叫这蝎子蛰也得蛰死，吃也得吃光了，所以这人就没形状了。等大伙儿到了近前一看，这个尸体是残缺不全，左手还没了，右脚还剩下一半。再辨认辨认这衣服，好像是一身蓝布裤褂，外头好像是土黄布的大衫，还剩下不多。另外往脸上看，发髻散乱，这人是一张紫微微的大脸，但是那个脸也就叫脸就得了，叫人看着身上那么发麻，没说嘛，都变形了，都身材是上中等的个。另一只脚上蹬着一只撒鞋，这只鞋还比较完好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在身旁放着。桃园陶德霞一看，脑袋嗡的一声，肯定是佟林无疑。 虽然那五官变不太清了，但这兵刃在这摆着呢。天下使这种家事的只有佟林一个人，这是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，专为他打造的，要不怎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？可以断定这就是佟林佟海川了。围着这些人大伙看罢多时，朗声大笑，手指着尸体就骂开了：佟林，你小子也有今天，该叫你露脸，露到一定的份上你就该现眼了，就因为你有点能耐，天底下装不下你了，你还敢探剑山，怎么样？自己找倒霉才落得这个下场，该。人们围这个尸体呀、转了那么几圈，鹰王呢恐怕被尸体熏着，其实没味儿，这是个冬天，鹰王离得比较远一些，但探身也看着，问上官风：老剑客，这是佟林？是，一点不错。您听听我说说经过。那个面罩轻纱的人夹着佟林跑了，直奔后山，我们在后头就跟着，离着不太甚远，眼睁睁瞅着他踩到翻板上，咔哇一声就翻起去了。这个不但我看见了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我们及时赶到蝎子坑坑口，把坑口包围，点了不少的气死风灯和串串蜈蚣灯，还有几十只火把，用挠钩把盖掀开了。掀开下边的确有一个人，等后来用挠钩裂上来，就是这模样的。另外我们也把他的兵刃给勾上来了。那么另外那个人呢？另外那人怎么事我就不清楚了，明明看着他掉进蝎子坑，也不怎么捞的时候就捞出一个来，那位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阎王一听这事儿怪呀，莫非他是神仙，他会还术，要不怎么瞪眼看着没了呢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得着一具尸体，大家断言这就是佟林，那也好嘛，那个人无关紧要，主要是对付的佟林呢。鹰王听完之后非常高兴，拉住上官风：老剑客，你立下大功了，你要早说本王就更高兴了。各位，今天咱们这个三教盛会没白开呀、这叫双喜临门。一则迎接老哥哥桃园，二则祝贺佟林小尉死了，来重摆酒宴。上官风请示王爷：这具尸体怎么处置呢？ 拉到后山，扔到山涧里头算了，把他的兵器留下。 是。上官风刚要走，大帅谭田谭桂林过来了：妈。谭天手捻虚髯，看看尸体，瞅瞅鹰王，又瞅瞅上官风，半天没言语。鹰王知道这个谭天谭桂林那了不起呀、一看他这个意思，若有所思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 大帅，你在想什么？莫非怀疑这具尸体不是佟林？王爷圣明，我总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那你的意思是佟林没死？ 这我也不敢说，但我总觉着吧，这具尸体不是佟林的。 哦，能有这种事情？ 上官风一听脸红了。大帅，我你这么说一点根据都没有，我亲眼目睹，你怎么敢断言这不是佟林？如果您说这不是佟林，那他是谁？那子母鸡找鸳鸯月，这假不了吧？把月擦净，我看看。有几个当兵的过来，找了两块布，把那子母鸡找鸳鸯月蹭了蹭，擦了擦，消了消毒，递给大帅谭天。谭天接过来，左看右看，掂掂分量，最后把双月放下了。王爷，咱们空欢喜一场啊，这月是假的呀。大伙一听又一阵骚动啊。桃园桃子下在旁边一听，这心又开了一扇门，心说但愿谭天说的是真的，但愿他猜的是对的。老侠可挤过来了，请问大帅，何以见得这月是假的呢？老侠客，虽然我跟佟林没交过手，但是我到北京去过，佟林三月三亮标会上练过子母鸡找鸳鸯月，我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。一，我发现佟林使的双月比这个头大，而且那光滑比这要亮得多。虽然我没掂过这个兵刃的分量，我总觉着眼前摆的这双月比佟林使的那双月要轻得多。再说我发现这对兵器是普通钢打造的，而不是纯钢和金钢。试想，佟林的老师何德元上的名给佟林打造的兵器，那可不是一般的，虽然不是切金断玉的宝刃，那也是纯钢制造，金炉九炼。而这对兵刃平常稀松，佟林怎么能使这价值呢？再者一说，我知道佟林后来学艺善使秋风落叶扫，他腰上常年围着口宝剑。我上官老剑客，我说这是真的吧？刚才你还讲过，你说佟林嘛，进了那屋刺贾军师的时候使的是宝剑，对不对？给扎了俩眼儿，眼儿里头冒五毒文荒烟，这话是你说的不？那我且问你，宝剑何在？哪儿去了？这死尸身上围着宝剑呢？ 他问还那这上官风一听，对呀，摸了摸脑袋，这还差得了吗？我亲眼目睹，千真万确，这真出了鬼了。 哎，大帅点了点头。王爷，贾佟林这不定是哪个倒霉鬼呢，把他抬去抬去，找地挖坑埋了吧。这件事情不要张扬，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，笑我们剑山有眼无珠。上官风受不了了，当着这么多人呢，叫大帅这么一说，他哪能服气呢？满以为立下特大功劳一件， 虽然谭天说的有理，宝剑也没影子，他仍然坚持不服气。大帅，当然了，您提出的几个疑点千真万确，但是这具尸体肯定是佟林，我敢跟大帅打赌。至于里边怎么个套头，我不清楚。大帅，您那么说，我有点不赞成。 好， 好，好，上官老剑客，咱俩呀，别抬杠。这么办，这具尸体暂时先不处置，找一空房把它平上，派专人看守。我也希望他是佟林，万一有一天真佟林又来了，我看你还有何话说。怎么能呢，出来有鬼魂。那好，把尸体先抬下去。就这样把尸体抬走了，此事不了了之。陶大侠回到天王殿就坐之后，心潮翻滚，弄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。心说我要到了公馆见着年的人，我怎么说呀？老少英雄一听也得糊涂。但这事究竟是怎么个茬儿？他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正在这么个时候啊，英王说话了：各位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情扫了咱们大家的兴，就即使佟林没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他敢来吗？他再来管教的有来无回，何况呢他来不了了，大家放心吧。来来来，重新举杯吃喝。经过这个转折之后，大家再吃再喝呀，也不像刚才那么了，都有点扫兴。人们的中心话题老离不开佟林死与活这件事，有人猜不是佟林，这是谁。总而言之，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桃子侠一看呢，差不多了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起身告辞吧，家里人还等着听信呢。掌灯以前王凤还到我家呢。想到这，老侠站起来：王家千岁，多谢您的盛情款待，老朽要告辞了。哎，别，老侠客，你老也不来，难得进我的剑山，今日各位英雄欢聚一堂，酒还没喝够呢，你怎么能中途退席呢？不行，坐。王爷，我也想多坐一会儿，无奈庄子上的事情特多，我这一离开群龙无首就得乱了套，我就在这坐着也不踏实。不行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。另外还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呢。桃园一看英王啊，有点喝醉了，酒喝过量了，这人呢这个酒一喝过量就有点变态。你看英王这个人多潇洒多庄重啊，他这个酒一过量，五官也有点挪移，说话也有点放荡。他拉住桃园的手：老侠客，您刚来的时候还记得我说句什么吗？您说的话太多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英王一笑，眯缝着眼儿盯着陶大侠背后的陶秀。这孩子我十分喜欢，我想招他做东床驸马，把我的小女儿许配给他。